玩要玩得过瘾一点， 累要累得彻底一点， 听好音乐要听得尽心一点。 MyFM 100.5 将好音乐进行到底。 昨天像一场欢乐喜剧，欢乐过后总有人哭泣，有时为别人，有时为自己，有时意外的结局。多少次我们都来来去去，想拥有 自己能拥有你，有的只是无奈和雨。怎么忘也忘也忘不了的姑娘，放也放也放不下的理想。我是真的真的没有力量，

MyFM 100.5是不切歌的音乐电台。大家好，我是侧田。 MyFM。 欢迎回来，你正在收听到的是 MyFM 100.5周末早阳光，我是 Suki。 刚刚我们听到这首歌呢，是来自田馥甄的灵魂伴侣。灵魂伴侣不是一个特定的对象，一种关系， 它是伴随着我们的成长而相应出现的。在现实生活中，你拥有一个贴心的暖暖的灵魂伴侣吗？相信在你孤单难过需要人陪的时候，他一定可以陪你到下一个天亮。一起来听到郭靖《下一个天亮》。 用起伏的背影挡住哭泣的心，有些故事不必说给每个人听，许多眼睛看得太浅太近，错过我没被看见那个自己。 来自郭靖下一个天亮，你正在收听到的是 MyFM 100.5 周末早阳光，我是 Suki。 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间晴，气到零下二摄氏度。今天上午是北风达到了4到5级，下午的时候会有所减小，而且呢受到北风的影响，雾霾会有所消散，中午的时候阳光很充足，可以外出晒晒太阳。 OK， 我们继续好音乐，来自张浩哲好男人。

listen up。 我们邀请你与 Club Mike 一起 party。 Hey Steven, get up. Here we go. I love Club FM DJ Holy. It's about to go down. Hot new music. Just keep your eyes on new music. 每周五晚上10点到12点，周六晚上8点到10点，在 Club Mike 为你奉上神州最好的 party 音乐 ，Only on FM。 如果你不知道画什么，就画照片，它会一直待在那里，直到你画完。 如果你不知道听什么，就听 MyFM 100.5，好音乐不间断，你想听的好歌。 MyFM。 是多愁善感，精彩的电影只需从头看起，说亲爱的没什么遗憾，这一切还不算太。当我再次牵起你的，我竟一如当初般感动，坚强的心柔软还会为了停留，伤害封闭了自己很久，是你让我敞开怀，跟随真心走。以为自己经历了，不会轻易为谁而哭，可无论有多成熟，再爱是孩子。 这一刻，我的心很。 细碎，大雨下长夜，沉睡毫无知觉，我看透这个世界，你要离别，突破这双线，陪你走一夜，爱情不再滴血，而你流尽泪水，天空不停的眼泪，照不亮我心中黑夜。 来自阿杜的离别，收录他2002年发行的首张专辑《天黑》。这首歌呢，本来是林秋离写给熊天平的。96年，熊天平大学毕业之后，他选择了入伍当。直到林秋离碰到阿杜，于是就让阿德。其实，在每个人看似坚强的感情生活问题时，仍然会受伤、会疼痛，一剂疗伤的良药。当中的 MyFam 100.5 Miss Party 好阳光，我是 Suki， 请现场勾。 哎，老公， 老婆，假期要加班，鼓浪屿可能去不成了。 啊，可是你说， 没关系，我们还有鼓浪水镇。 金中心生态城，鼓浪水镇， 三面环海，风景秀丽，浪漫沙滩，尽收眼底 基地，水上运动中心，四季公园，温泉， 全系产品，恭迎莅临品鉴。鼓浪屿，天津有。 鼓浪水品鉴热线：400-558-58。 大众进口汽车全体款基因重组，再造城市 SUV 典范，秉持原装进口血统，重大众优质基因，现已全面接受预详询天津空港众辉84688。 海湾财富中心列综合体，毗邻教育机构，十点大型酒店，已入驻金融，才到135平米沿街商铺抢先机，电话6621-16621-1666。 有本出班报告，无本连朝散，请假还工。 臣听那妈 FM 00.5的电波，从滨海一卷而来。新冠岁，速速定。 爱情真是少所见而多所怪。与朕一同收听那妈 FM 00.5，随时随心 好音乐。 My FM。 I wanna go da go da you. I wanna go da go da you. I wanna go da go da. I wanna go da. 走开嘛！ I wanna go to you, 宝贝儿。 你和 他。I wanna go to go. 些睡意的时候，可以提升醒脑， 打开窗户呼吸新鲜空气， 或者调频 FM 100.5，保持活跃好爱，吸收音乐正能量。 分享，你好，我是吴克 群。 MyFM，放开我的手，怕你说。 也收进我的心，日子快消失了一半，那些梦又怎能做完，追赶这条路究竟是要去哪儿？啊，大风声像没发生太多的记忆，又怎样放开我的手，怕你说那些风吹起的日子，在深夜收紧我的心。 FM 随时随心好音乐，大家好，我是 JJ 林俊杰。 爱你，不断拼。 爱你，找一首交给你，满满的爱心在黑暗中共有一双眼，我要不换的爱你，不断拼凑自己生命中所有的过去，仿佛在等我遇见你。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 FM 100.5周末早阳光，我是 Suki。 每年冬季呢都是流感的高病毒的传播是十分迅猛的，一个喷一个咳嗽，病毒就会传播到空气中。流感高峰期的前一两个月接种疫苗能够更有效地发挥疫苗的保护作用，所以呢是接种疫苗的好时候，我们一定要关心自己的事。 OK， 继续好音乐，来自刘德华练习，不要走开，下一时段我们再回来。 开始搜索关键词南开商务，南京路延长线商务写字楼， 大桥中心现房发售，即买即住，建筑面积100到1300平米，多区间选择，天地南开区长江道与南开六马路交口，27451999。 以系统赋予的匠心和创新，让大众止于大众。全新大众 C 级豪华旗舰北点辉昂，27日于泰达生活 MSD 锋芒上市，诚邀莅临品鉴。详询上汽大众慕宁店6620-0680。 海湾财富村临港商业综合体，毗邻教育湿地公园，大型酒店，已入住游餐饮。70到135平米沿街商铺抢占先机，电6621-16666621-1666。 My FM 100.5。 减少明天你的痛，我愿意放下所有，交换任何一丝可能的占有。幸福只剩一杯茶，眼睁睁看着一幕幕甜蜜不会再有，原本平凡无力的拥有都在今宵是无中的求。我已开始练习，开始玩着急，着急这世界有你，和眼泪说好不哭泣，难道数次的爱该怎么继续，天天练习天天都会输，再没有你的成绩，试着散步每个两人世界，那些曾经共同拥有的一切美好和回忆。从此上一杯沙漏，眼睁睁看着一幕幕甜蜜不会走，原本平凡无奇拥有我前向是无助的生命。我已经开始慢慢着急，这世界没有你，已经和眼泪说好不哭泣，倒数计时的爱该怎么读，我天天练习天天会熟悉，再没有你的实力，是三足每个两人世界里，那些曾经共有的一切美好和回忆。爱是一万公里森林，一路的却是我和你，是说好一起闯出去，怎能剩我一人回去回去。我一开始练习，开始慢慢着急，走世界没有你，已经和眼泪说不哭 息，在没有你的故事里，是拦住每个两人世界里那些曾经共同有的一切美好和回忆，那些曾经共同拥有的一切美好回忆。 Music 40 40分钟没有广告，给你不等音乐享受，只在 MyFM。 我是苏 这样，我想

心，有我爱你。我可以陪你去看星星，不用再多说明，我就要和你在。这样的情绪有种距离、你放着谁的歌曲，是怎样的心情，能不能说给我听。雨下得好安静，就要和你在就要和你在一起，我不想又再一次和你分离，我多么想每一次的美丽是因为你。 这首来自蔡明佑《我可以》。欢迎回到第二小时的周末早阳光，我是苏萍。由王家卫监制、张嘉佳执导的贺岁喜剧电影《摆渡人》呢，将于12月23号全国上映。最近影片是发布了人物海报，13位演员霸气现身，摆渡人和落水者两大阵营的成员曝光，而每个人所持的道具呢，又展现了他们在剧中的故事和身份。那如果感兴趣的话，到时候可以去电影院一睹为快。OK， 我们继续好音乐，来自李翊君，《忘不了爱过的我》。 时间从没有和爱情分手，只是酝酿成了感动。青春是单程票，直到成熟。勇敢爱的冲动，习惯会翻出几对错。你的问候，你的等候，还在心头。记得你付出很多，也曾用拥抱为我挡风。那时候我们不懂，原来痛的单手，更值得全部保留。忘不了爱过的我，曾那么任性却执着，我敢追求，也敢放手。 一场就够，那一个爱过的我是那么痛苦却丰收，我能挥霍也能承受，当爱情交出寂寞，我才真的自由。要直到成熟，勇敢爱的冲动，习惯会犯出几对错，你的问候，你的等候还在心头，记得你付出很多，也曾用拥抱为我挡风，那时候我们不懂原来痛的感受，更值得全部保留。 茫茫草原驾车狩猎， 五星双温泉酒店 特色猛餐令人垂涎， 行程如此精彩，你怎能不来？ 12月26日 MyFM 100.5当家 DJ 带你北上内蒙古，开启私人定制自驾旅程， 拨打5856-5990报名 MyFM 内蒙古自驾游，特惠价每人仅需1998元，出游行程敬请关注 MyFM 官方微信平台。 你好，我是汪婷，徐婉婷，更多好音乐尽在 MyFM。 MyFM 能抚慰我内心的寂寞。 这只是这一片如花花似梦， 我有花一朵心中真情真爱无人懂，遍地的野草已占满了山坡，孤芳自赏最心痛。一人花摇曳在红尘中，一人花随风轻轻摆动，只盼我有一双温柔手，能抚慰我内心的寂寞。女人花摇曳在红尘中，女人花随风轻轻摆动，是你吻过了花香浓。别问我花儿是为谁红，爱过知情重，醉过知酒浓，花开花谢终是空。停留像春风来又走，女人如花花似梦。缘分不停留像春风来又走，女人如花花似梦，女人如花花似梦。 一首来自梅艳芳的《女人花》，你正在收听到的是 MyFM 100.5周末早阳光，我是 Zuki。 今天的养生小课堂要开课了，今天呢，我们来说一说贵的离谱的大蒜。看新闻说啊，从今年年初开始，国内的大蒜价格就在一直上涨，到了10月中旬呢，已经达到了历史最高价位。有许多网友就调侃说，能吃得起大蒜的才是真土豪。但是你知道吗，中医认为呢，大蒜有性温，大蒜中含有的大蒜素呢是有血管清道夫之称，冬季还是心脑血管高发的季节，所以这时候无论是高血压、糖尿病的患者还是普通人群，每天食用两瓣蒜都有辅助降压扩张血管的作用。所以呢，大蒜再贵也要吃哈，每天两瓣蒜降压又暖胃。 OK， 我们继续好音乐，来自张赫轩，我们不该这样的。 算着，突然有了很多心得，但却痛到不能选择。好多事我们都错了，我们不该这样的，放手不爱了，我们怎么被动的苦笑着？至少最后现实都输了，假

爱的初体验。这里是 MyFM 100.5周末早阳光，我是 Suki。本周《爸爸去哪儿4》呢，萌娃奶爸们穿越回清末，玩起了 cosplay， 化身海归派地主大老爷、小少爷等，体验大宅门的生活。萌娃们呢，穿上清末的服装，萌力爆表，在节目现场还玩起了谁是卧底。那如果好奇的话，可以今晚锁定《爸爸去哪儿》，一睹为快。OK， 我们继续好音乐 ，Talking Body。 抽出些时间陪陪你的家人吧，这会让他们感觉更幸福。你好，我是汪婷，徐婉婷。 My FM。 花就哽住了喉，城市

胸里痛泪。 听广播，我爱听这样的。 没病没灾没烦恼，隔多话少，九天呢会耍宝。 听广告，我就听这样的。 吃喝玩乐早知道，抢票赠礼还有现金奖励。 嗯哼，广告也爆料，在 MyFM 100.5听广播的时候爱上广告，你绝对可以。 MyFM 100.5。Better music and more of it. Baby, 不要再哭泣。这一幕多么熟悉，紧握着你的手，彼此都舍不得分离。每一次想开口，但不如保持安静，给我一分钟专心，好好欣赏你的美。幸福搭配悲伤，同时在我心交叉，挫折的眼泪不能测试爱的重量，付出的爱收不回，还欠你的我不能给，别把我心也带走去跟随。每一次和你分开，深深在我心交叉，挫折的眼泪不能测试爱的重量，付出的爱收不回，但见你 10:51，这里是 MyFM 100.5周末早阳光，我是 Suki， 马上进入今天的 MyFM 卫星站。天气一点点凉爽下来，又到了这个金九银十的购房黄金季了。

情就像天气，时雨时晴。恋爱就像电影，时悲时喜。究竟什么才能永远不变？ 当然是 MyFM 的好音乐 Music Body， 给你永远的40分钟纯净音乐空间。 MyFM。 你的笑总是装作很天真，说我们永远都不会离分，空气中弥漫浪漫的气氛，随着心跳在升温、yeah, yeah、粉红色长发迷人的嘴唇，浅蓝色眼影迷离的眼神，现实的你和他路边拥吻，看街道上的落叶缤纷，是我入戏太深，结局却一个人，原地傻傻的等，换不回那温存，怪我入戏太深，你变心的灵魂，这首歌越唱越觉得残忍，是我入戏太深，结局却一个人，原地傻傻的等，换不回那温存，怪我入戏太深，你变心的灵魂，谁能懂那些誓言多伤人、oh, oh。粉红色长发迷人的嘴唇，浅蓝色眼影迷离的眼神，现实的你和他路边拥吻，看街道上的落叶缤纷，是我入戏太深，结局却一个人，原地傻傻的等，换不回那温存，怪我入戏太深，你变心的灵魂，这首歌越唱越觉得残忍，是我入戏太深，结局却一个人，原地傻傻的等，换不回那温存，怪我入戏太深，你变心的灵魂，谁能懂那些誓言多伤人、哦哦戏太深，结局却一个人，原地傻傻的等，换不回那温存，怪我入戏太深，你变心的灵魂，这首歌越唱越觉得残忍，是我入戏太深，结局却一个人，原地傻傻的等，换不回那温存，怪我入戏太深，你变心的灵魂，谁能懂那些誓言多伤人、哦哦、 那首来自马旭东入戏太深。这里是 MyFM 100.5周末早阳光，我是 Suki。昨晚呢是金马奖的颁奖典礼，周冬雨、马思纯双双凭借《七月与安生》获得本届金马奖影后，两个人呢特别开心，互评八字很合。我们俩真的没有想到今天会有这样的成绩。冯小刚在颁发最佳女主角时，故意先念了周冬雨的名字，再念了马思纯，杨思纯感觉人生处处是惊喜，在这儿呢也是恭喜两位。OK， 我们继续好音乐，来自陈小娟，《远走高飞》。 Thank you.

up dead. Needle in the bed, gotta get you out of my head. Needle in the bed, gonna wind up dead. 14分正在陪伴你的是 MyFM 100.5周末早阳光，我是 Soaking。 继续来关注金马奖的消息。颁奖典礼过后呢，王宝强发微博祝贺《唐人街探案》动作导演武刚获得最佳动作设计奖。对此呢，导演陈思诚转发微博后并道出了许多幕后的故事，说宝强骨折47天后就带着脚踝上至今未取下的钢板开始拍摄，刘昊然也是一边拍摄一边辛苦地应对高考，佟丽娅呢在最危险的孕期前3个月还是在坚持拍摄，他们都非常的不容易。好的，我们继续好音乐，来自韩红，天亮了。 那是一个秋天，风儿那么缠绵，让我想起他们那双无助的眼。就在那美丽风景相伴的地方，我听到一声巨响，震彻山谷。就是那个秋天，再看不到爸爸的脸，他用他的双肩托起我重生的起点。黑暗中泪水沾满了双眼，不要离开，不要伤害。

打开电视看看多少人为生命在努力勇敢地走下去，我们是不是该知足珍惜一切就算没有拥有。还记得你说这是唯一的城堡，随着稻香河流继续奔跑，我也微笑像是狗的梦，我知道不要哭，让萤火虫带着你逃跑，想见的歌谣永远的依靠，回家吧，回到最初的美好， 回到最初的那美好。像我说的，追不到的梦想，我个梦不就得了？为自己的人生幸运上升，先把爱涂上喜欢的颜色。下一个吧，功成名就不是目的，让自己快乐快乐，这才叫做意义。童年的纸飞机，现在终于飞回我手里。生活太难，快乐成长在眼里，最近天太难，累了都在睡，我怕被风给电脑罢了，谁在多想呢？我靠着大栅栏，乘着风，站着歌，是大浪。 醉醒过后笑自己有多狼狈，泡的咖啡有苦的滋味，我睁开了眼，忘记你是谁，让风筝自由干脆剪断了线，让它往蓝天空随风而飞，越飞越高，直到看不见，像电影里的画面。这样也许能让我好过一些，把你当作 风筝随风而飞，越飞越高，直到无所谓。我剪断了线，不再对你怀念。要风筝自由，干脆剪断了线，让它往蓝天空随风而飞，越飞越高，直到看不见是电影里的画面。这样也许能让我好过一些，把你当作风筝随风而飞，哦，飞到哪里我无所谓。我剪断了线，不再对你怀念。爱总是让人心脆，让我无法入睡。我有人 FM 100.5. 是种运气，让它永远记得。

的响起，你正在收听到的是 MyFM 105.5 周末早阳光，我是 Suki。 昨晚呢，冯小刚导演凭借我不是潘金莲获得金马奖最佳导演奖。冯导说，感谢舞台设计师知道我拍了一个圆的电影，就把舞台也设计成了圆的，还要感谢刘震云我们的作家，要不是他给我们指明方向，我们也不可能拍出这样一部电影。冯导也是在开玩笑哈。 OK， 我们继续好音乐，这里是 MyFM 105.5， 百公里油耗低至4.7升，一箱油超长续航1000公里，纳入新能源序列，轻松摇号。别克全新一代君越 30H 全混动，还天地一片别克蓝。天津四联别克北辰店26725555。 一大批人在同一时间做同一件事情，不一定是在破吉尼斯纪录， 也有可能是在听 MyFM 100.5最流行的音乐电台。 My FM。 岁月的沉淀，是回忆的温暖，是梦想的发声。用音乐诉说一切 ，My FM 100.5，更多好歌从容相伴。 心肝里凉，心肝阿妹，战嘟嘟战，上不离客，下不离来，随时回头望清个浪，大红丝线水红情，大致桥头是送人个情，各线程没线情，在这部分是多是个心，来猜个调，来猜个调，来猜个调，来猜个调，来猜个调，来猜个调。我已等待，等待，等待了太久，没想过离开。你说无奈，无奈，无奈了太久，别再来。我不明白，明白，不明白你说有安全的爱。完全剩下虚多空白，原来 It feels so right， 这份等待早该截止，原来 You can deny， 是一几年我还坚持，别再说下次、别再找借口掩饰、别拒绝敷衍忽略我的爱真切。 好歌播不停，好礼送不完，就在 MyFM 100.5。你好，我是蔡依林。 掠过新鲜温柔